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4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刚刚在我们的上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首歌，许飞的《如今你好吗》，感觉一下子就和刚刚在上直播之前的一条微信联系到了一起。在一个高中的姐妹群里边，大家抛出了一张之前某一个女生写给另外一个女生的一封信，准确的说是一张明信片，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了起来，想说那张明信片的缘起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导致了那样的一次沟通和交流。里面差不多提到了我们3-4个人好姐妹的名字，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轨迹都可以在那张明信片当中窥见一斑，去想象那个时刻每个人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人生阶段，然后再配合那句你如今好吗，好像觉得特别的合适。而今天10点答录机又到了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也就是又到了要讲故事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开场，你如今好吗，我想也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短短的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但是还是很想问，怎么样，这周过得好吗？这好像变成了每一次10点答录机星期六的晚上杰克唐和大家的一个准时的问候。你好吗？有的时候可以静下来问问自己好吗，或者遥问一个远方的人，一个在你脑海当中第一时刻浮现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叫夏雨少女，但是这位少女的年龄却有一点大。那在讲故事之前，先来听首歌，夏雨少女。那就先来播放一首好像听上去比较搭的主题曲好了，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那么想要找到我们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锁定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还有其他的一会儿说。 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带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 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 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夏雨少女，新买了一盏落地灯，放在了我床边的角落里，填满一个暗角。1米6高，亚麻色灯罩，暖黄色的光。特别之处在于，当夜幕降临时，按下按钮，灯罩上会投射出一个少女，站在海边，漫天繁星。夏，特别是大雨过后的时刻，空气中散发着金银花的香气。在这种情绪下，我在房子里四处穿梭，整理床铺，换上有白色雕花的床裙。59厘米高的高度裙摆散开在地板上。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旁，普通生活无法吸引我，我追求非凡时刻。 wanna say in the morning, wake up beside me. Last night was drama, I'm still in trauma, world war inside me. Think I go insane, cause you don't ever preach what you pray. I don't believe a single word you say. You call us friends with benefits, like love is a shame. I got reasons to doubt it, that we're done, I don't buy it. Cause everything I hate is you. Say you didn't need it. Bellhouse 的 mess，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才说的一种联系到我们的方式，接下来还有其他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比如说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夜里陪聊、水莲衣、女汉萌妹、 DX007， 还有刚才看到了一个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应该是熟人吧，笑笑 Hello 你好，怎么找到我？对，就是其实呢，十点答录机，杰克堂的十点答录机，杰克堂的故事盒，有点像一个隐藏身份，而找到这里的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换了一种时空相遇的感觉会很曼妙。继续来听歌，听歌之前先来听故事。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Claire 小 C， 你好，此时此刻听见你，让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哪怕你是刚刚才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会有前情提要。其实我所说的追求的那种非凡时刻，我想在十点答录机当中 应该就是这样的时刻。而在故事里面的我，追求的非凡时刻，想要创造一个属于我的美丽的世界。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心情，红色的床头柜是热烈，烟粉色的毛绒地毯是温柔，淡蓝色的窗帘是幻想，绿色的植物是休息，灰色的桌子是工作。我想我应该鼓励自己当一个所谓的作家，就是要提醒人们留心这些非凡的时刻，因为我想证明空间无限，意义无限，范围无限。营造一个时空，其实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创造一个时空，然后让自己放逐在那个时空当中遨游。来自李健，抚仙湖。 夜晚让人伤感又留恋，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爱恨离别的我们，多为难啊！转身而去的瞬间。 抚仙湖，就像克莱尔小 C 所说的，希望十点打录机真的可以像一个时空穿梭机器，咻的一下可以去到任何理想中的彼岸。谢谢你送的爱豆。每次到了这样的时候，到了六日的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这个陪伴很短暂，但是对于我来说也好像是营造另外一个时空，有一种创造一个时空的成就感。 这样的抚仙湖，这样的哪怕只是哒啦哒啦毫无歌词的吟唱，也会让你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的空间，同时还配合我们的故事。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说完了现实当中，或者说所营造的那个理想空间，要说到最近频繁光顾的新发现的那家书店。因为每次去的路途当中都会经过一片野生花园，就是那种我最喜欢的未经人修容过的花园，空旷辽阔，野草丛生，花园中间有一个湖，周边热闹地生长着常青藤、青苔还有蕨类植物。再仔细望向深处，就会发现一栋三层高的小洋楼，墙面上藤蔓错节，偶尔往小洋楼的石子会看到一个老妇人坐在台阶上，望着南来北往的行人。我对那扇紧闭的铁门充满了好奇心，就在现在，我决定沿着小路缓缓地往前走。路过野生花园的时候，突然从花丛中窜出一只灰白色相间的虎斑猫，停在我面前。我向前迈一步，它便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几步，保持着相当高的警觉性。它的眼睛很特别，左边那只是琥珀色，右边那只是浅蓝色，眼神和我一样写满了好奇。于是我便停下步子，一人一猫对峙。我蹲下来，向前伸出手召唤，甚至学着小猫喵喵的叫声。它先是不动，后来歪着头向后望了望。我蹲着一点一点地向它靠近，它也并不排斥，甚至走到我伸出的手掌下蹭了蹭。我便抱起了它，它的毛色很好很亮，而且不怕人的样子一看就是家猫。我想这会不会是房子主人的猫呢？假如让我说下去，这个故事到了后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尾或者是经过呢？来自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一会儿再接着讲故事好了。 让我想，我最多想一觉睡去，期待你也至少劝我别流泪，但我把谈情的气力转赠谁？跟你电话之中讲再会，再会谁？暴雨天，我至少想讲挂念你。 来自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其实到了周六日的晚上，我们通常会有一个简单的主题来贯穿始终。今天是杰克堂的故事盒的时间，就是讲故事的时间。显然故事还没有讲完，讲到了和一只树林里的猫的相遇。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打算把后面的故事留在后面讲，也就是广告之后。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因为刚才一边在听歌，一边看大家的留言，同时还对今天的一个好朋友的婚礼进行了回顾。虽然这位朋友是后来认识的，但是这是我参加过的让我觉得最简单、美好、善良、真诚的婚礼。当然不是说其他的没有这样的特质，但他真的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善良和真诚，如果这两个特质能够用在对爱的人的身上，我想这样的爱情一定也是特别的美好和单纯的。再加上这位朋友本身就特别热爱音乐，所以在看到一个所谓的大家调侃的寻人启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亲切有感觉。对，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呀，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借鉴参考。某某某男170，身穿灰色半截袖黑色短裤，头发如鸟巢，表情像水立方，听见音乐立即疯狂，家人朋友急求忘归，谢谢好心人，没什么重谢。当看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嘴角上扬了一下。对于心里面有一个柔软的部分的人来说，那个柔软的部分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某种叫做梦想的东西，可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总之那里真的很柔软，如果你有幸接触过、进入过，你会看到他不满的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没想到一切都这么的突然，说着说着就入了神，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北京时间22:30:53，依然是十点答录机，依然是杰克堂和你相伴，依然是这样的几种收听方式。对，其中一种呢，你可以选择用单纯聆听的方式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整个的场景了。再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还有杰克堂刚才惊慌失措的样子。没有想到广告就这么的戛然而止，让我们的故事看到了很多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朋友，比如说用户0509爱豆豆、等待阿叶、还好还好、香菇鸡肉、七彩虹、家人如梦令，还有谢谢再见、 4F338 的关注。我们今天是杰克堂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时间，诶，还有一位感谢你来婚礼的朋友 Psyche。 好，那故事开讲。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和一只猫，和一只猫的相遇。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刚刚的故事讲到了和一栋老房子和一只猫的相遇，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只猫会不会是房子主人的呢？我轻轻地抚摸它的毛，低声问它，它并不回应，只是舒服地舔了舔身上的毛。我一直都想养一只猫，朋友说养猫这件事儿是要靠缘分的，毕竟猫不像狗那么喜欢跟着人类。那我想，你看，你第一次见我就能让我抱你，这是不是我们的缘分呢？我走到铁门前，一副半开半闭的样子，常青藤从门上垂下，好像杂乱的头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些紧张，我觉得自己的决定像是一时的头脑发热，现在好奇心哑然了。此刻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偷窥者，我正想往回走，却看见了那位老妇人站在门口探出头，而我们刚好四目相对。Don't you cry, cry, cry, cry. 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此刻的我，我们四目相对，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非常优雅，有着少女般的气质，我一时不知道应该开口说什么。他怀里的猫此刻也挣脱我，向他奔跑了过去。我很喜欢，非常抱歉打扰了，我很喜欢房子外的那片空地。我用非常快的语气说完之后，想要赶快快速地逃离现场，没想到老人看着我露出非常和蔼可亲的笑容对我说，那我要谢谢你，这只猫不见好几天了，我正出来看呢。我尴尬地笑笑，啊，不客气打扰了，那我先走了。正要转身，老人说，进来坐坐吧，你不是喜欢这儿吗？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老人，他淡淡的气质让我突然想起了放在我家案角的落地灯，亚麻色灯罩上那个对着大海的少女，漫天繁星让人充满幻想。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一张空白的画布。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然后出现一个洞。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有一个人。我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在下面。 我必须全部记得， 你必须全部记得，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你全部记得。 我想记得的47件事，来自陈绮贞。好像一出话剧一样，听完一首歌，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画面和想象浮现在脑海和眼前。对啊，谁说歌一定是要达到某一种功能？比如所谓的失恋的时候听所有的情歌都像是在唱自己，或者是某一种共鸣。也许你在听某首歌的时候并没有共鸣，你会在当中找不到什么和自己相关的影子，就好像刚才那首歌，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就算你没有这样的体验，就算你听上去所有的文字还有包括那种表达方式都是陌生甚至是荒诞的，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谁说歌曲只能有一种表达方式。哎，说到这个就突然间想要再延伸两句，就好像前段时间和朋友在讨论我喜欢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不一定要讲故事，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朋友说，你说这电影好看，但是它到底讲了什么呢？它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说得清楚吗？这个事情值得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去讲吗？当然电影有它的功能，有叙事功能这样的一种，有一种电影就叫做故事片，但是也会有一些电影它是用来造梦的，它当中的某些镜头某些场景某些表达某些细碎的甚至不合逻辑的关系，就很像你梦中的那些碎片和那些本来就不合逻辑的部分。还有回忆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记得，我们会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片段拼凑起来，然后让它富有逻辑性。嗯，这和梦也很像，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一个人讲出我们的一个梦，但是实际上在梦里他们并非有那么强的逻辑性，但是当我们再去叙述出来的时候，他们之间好像有了关联，有了因果。我们需要这种关联和因果，因为这看上去似乎有一种掌控感。所以说人是多么可爱又复杂的动物，他们会把那些无意义赋予意义，然后再把那些意义打破。其实今天的主题或者说今天的故事似乎就是一个流水账，所谓的夏雨少女，好像并没有出现很多关于夏天的事，也并没有出现很多关于少女的事，甚至于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语言和词汇的多义性就在于你虽然顾左右而言他，你虽然说到了一个词，但是却想到了另外的一个意象。因为这样的多义也会变得丰富起来。我想是时候继续听歌了。 Turn the other way, look around. Something big's about to happen. Lost at Sea， 迷失在海上。有的时候我们并非总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总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总是那么的清醒。但是就算有那些迷茫的迷失的时刻，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允许自己呢？允许自己，就好像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的这个我，迷失在某一片森林当中。这种迷失就好像在你的生活轨迹当中打开了一扇门，离开到或者来到了一个好像平行交错的地方。在这儿，在这一个时空当中，你可能会暂时忘记自己的使命任务，就好像是玩一个闯关游戏，但是却莫名其妙的到了一个特别的关卡。如果你错过了，它也就错过了，它不会影响你整个的生命轨迹，也不会影响你最终升级打怪的目标。但是如果在你无意当中横冲直撞的时候，突然间找到了一个通往秘密花园的神秘通道，你顺着这个神秘通道，不管是向上爬，还是像超级玛丽的那口井一样深入到地下，总之那好像是真的存在于真实世界的一种平行时空。如果迷失，那就先暂时去享受。今天十点达路机的最后一首歌，让我想想啊，考虑了一下，在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中间做了一个取舍，最后我决定把它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听上去不太像晚上的那种感觉，但是何不就这样迷茫穿越一下呢？就好像现在是晚上的22:57，但是我们要听有点夏天的，夏天午后的，甚至于好像要冲出门口的一场漫步，来自许巍。这里是十点达路机，我是杰克堂，我们明天再见。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